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31集。 虫子，你在哪儿？快给我回电话，我很担心。果果，我今天去了一趟你爹娘那里，也没找到你，怕他们担心，所以我没说你失踪了。哎，你到底在哪儿呀，祖宗？我已经报警了。 啊，还好果果没有完全失控，知道对爹娘保密。 你家新来的伙计好帅啊。 橙子满头黑线啊，果果还顾得上这个？诶，不过家里雇新伙计了吗？生意至于忙成那样吗？接下来还有十几条短信，大多都是果果威胁说再不出现就把橙子怎么样怎么样的云云。其中有一条引起了橙子的注意。 我怀疑你屋子里的爆炸与那个救我的妖怪有关，我迟早会逮住他的。 橙子苦笑了一下，赶紧给果果回短信报平安，却在编辑到一半时没电了。他懊恼地咒骂了一声。天色黑透时，黎才驮着橙子起飞，向着海的方向。天色渐明时，才缓缓降落到一条乡间小道。路边渐渐出现了农田，黎的眼睛亮亮，盯着人家地里的西瓜。唉，好饿啊。听到这个饿字，橙子惊得向后跳了一下，保持安全距离。这个家伙不会是又想啃主人充饥了吧？却见黎毫不犹豫地向着瓜地里面跑去。 不可以的呀，这瓜是有主的，被人抓到就惨了。 他着急地压低了嗓子唤道，却阻止不了黎摸向西瓜的手。转眼间，那圆滚滚的碧绿西瓜已经拖在他手上了。再下一秒，西瓜已被劈成两半。再下一秒，其中一半只剩下了瓜皮。再下一秒，另一半西瓜送到了橙子手上。橙子捧着半个西瓜，被梨的吃瓜速度震撼，久久回不过神来。一声炸雷从地里传出。 谁啊？谁在偷我家的西瓜？ 一个光脑袋的胖老头驾着一辆驴车停靠在路边，跳下车拿着小鞭子向着这边飞奔过来。这位老伯直冲到橙子面前。 嘿，小姑娘家的，年纪不大，学着偷瓜摸枣。 这辈子也没有触犯过法律的橙子慌乱的要证明自己的清白。 不是我没是他。 手指指向真正的小贼，却见那小贼施施然站在旁边，一脸风轻云淡，事不关己，摆了一副我很纯洁我很无辜的模样。方才一口吞掉半个西瓜，居然没有留下半滴瓜汁在嘴角作为罪证。这死泥鳅装的还真像啊，怎么没有噎死他呢？再看看自己手上拖着的半个瓜，橙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老伯冷笑两声，一脸你休想耍赖的神情。 我买这个西瓜。 别无选择了。老伯眉头一竖。 你以为我是贪图这几块钱吗？关键是你年纪轻轻还不学好。这样下去会成为祖国的败类，人民的祸害，社会的人渣，父母的羞耻的。一辈子可就完了。哎，我去找程程一下，你在这等着。 程子先是被前面几句训得直不起腰来，却是被最后一句砸倒在地。老伯飞速地从驴车上面取下来一杆秤，将半个西瓜称了称，再以重量乘以二计算一番。 5.6，算你5块好了。 5块，又是这个数字。橙子觉得自己和5块钱之间似乎有着纠缠不清的前世冤孽。他下意识往口袋里面摸去，摸了半天这才记起身上身无分文啊。求救地向黎望去，你挑了一下眉毛，表示他当然没有钱。 老伯看他没刷没挠的样子，警觉地问， 你不要告诉我你没带钱啊。 完了，不幸严重了。老伯不依不饶向他摊着手心，不得到钱不肯罢休。橙子想了一下，走到梨的面前，动手开始解他衬衫的扣子，被解到第三颗，露出了一片粉嫩胸口时，梨才恍然惊醒，伸手掩住自己的衣服，面色绯红，眼里波光闪闪，羞涩地说，哎，你做什么？有人在啊。 拿你的衣服抵瓜借呀，你自己做的事要自己负责呀。 橙子完全不管，不耐烦地拨开他努力保护自己清白的手，再接再厉地进攻第四颗纽扣。老伯在旁边开枪了， 那件衣服是破的，休想拿来糊弄我。 姜还是老的辣，非但没有被面前上演的疑似女强男的场面吓到，反而冷静地发现了衣服的质量问题。橙子停了手，眼光转向离尚且完好的裤子，心里纠结着到底是脱还是不脱呢。李紧张地护住了自己的腰带。老伯看不下去了， 这样吧，你们两个替我把西瓜给收了，就当是抵消了。 于是接下来老伯悠哉悠哉地躺在树荫下乘凉，时不时地欠起身来，响亮地甩一下小鞭子，冲着瓜田里面吼了一嗓子， 加快速度，不要给我偷懒。 一嗓子吼完，再惬意地倒下。 嘿嘿嘿，这当地主的感觉，嘿嘿，真是爽啊。 瓜田里一男一女埋头苦干，摘下西瓜抱在怀里，趔趄地装到驴车上。橙子偶一抬头，看见狸猫在瓜秧子里面停滞不前，不知在捣鼓些什么。 喂，梨子。 他竖起眉毛，不满地喊道， 你在偷懒吗？ 梨抬起头，啊，没有啊。 那你在做什么？赶快干活，才摘了一半。 老伯的瓜田今年收成也未免太好了一些吧。哦，来了。他挪了挪窝，继续卖力地摘起西瓜来，一边干着一边嘴角弯弯的，挂着一个意味深长的笑。橙子狐疑地扫了他几眼，终究是因为很多瓜要等着摘呢，就没有费力气再追究下去。好不容易把该摘的瓜都摘完了，老伯满意地看了看几乎是堆满的驴车，感觉一个西瓜换来两个苦力是非常划算的，于是剖开了一个西瓜赏给小狗一样坐在地上的两个人。两个人欢欣鼓舞地吃着瓜，听到老伯说， 我要去阿市卖瓜了，你们两个要搭车吗？ 大家好，我是一猫猫猫，也是酒窝的扮演者，喜欢我们的作品请点击订阅关注哦，我们在评论区等你哦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